你好，我是胡宗响。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发布和引用服务。从这期开始，我将陆续给你讲解微服务各个基本组件的原理和实现方式。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第一个组件是服务发布和引用。我在前面说过，想要构建微服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服务提供者如何发布一个服务，服务消费者如何引用这个服务。具体来说，就是这个服务的接口名是什么，调用这个服务需要传递哪些信息，接口的返回值是什么类型，以及一些其他接口描述信息。在上一节我讲过，最常见的服务发布和引用方式有三种，分别是 RESTful API、 插苗配置和 IDR 文件。下面我就结合具体的实例，逐个讲解每一种方式的具体使用方法以及各自的应用场景，以便你在选型时做参考。首先我来给你讲一下 RESTful API 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用作 HTTP 或者 HTTPS 协议的接口定义。这种方式即使不在微服务架构体系下，也被广泛的采用。下面我以开源服务化框架魔毯为例，来说一下如何发布 RESTful API。听音频稿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代码。下面这段代码中发布了三个 RESTful 格式的 API， 并且声明了每个 API 的接口、接口参数以及返回值数据结构。接着下面这段代码是服务端的接口实现。服务提供者这一端通过部署代码到 Tomcat 中，并配置 Tomcat 中的 Web 插苗，就可以通过 Servlet 的方式对外提供 RESTful 的 API。 Web 的插苗的示例请查看文稿中的代码。这样服务消费者就可以通过 HTTP 协议调用服务了，因为 HTTP 协议本身是一个公开的协议，对于服务消费者来说几乎没有学习成本，所以比较适合用作跨平台业务之间的服务协议。比如你有一个服务，不仅需要在业务部门内部提供服务，还需要向其他业务部门提供服务，甚至开放给外网提供服务。这时候采用 HTTP 协议就比较合适，也省去了沟通服务协议的成本。接下来再给你讲一下插苗配置方式。这种方式的服务发布和引用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服务提供者定义接口并实验接口。第二，服务提供者进程启动时，通过加载服务发布配置文件 server.插苗将接口暴露出去。第三步，服务消费者在进程启动时，通过加载服务订阅配置文件 client.插苗来引入调用的接口。我继续以开源服务化框架魔毯为例，它还支持以插苗配置的方式来发布和引用服务。首先服务提供者定义接口，然后服务提供者实现接口，最后服务提供者在进程启动时加载 server.插苗文件，并监听802端口。这几步和 server 的插苗配置代码可以查看专栏的文稿。服务消费者想要调用服务，就必须在进程启动时加载配置文件 client 的插苗、引用接口定义，然后发起调用。 client 的插苗的配置请查看文稿中的代码。服务消费者启动时加载 client 的插苗的代码也可以查看文稿。就这样，通过在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之间维持一份对等的插苗配置文件，来保证了服务消费者按照服务提供者的约定来进行服务调用。在这种方式下，如果服务提供者变更了接口定义，不仅需要更新服务提供者加载的接口描述文件 server.插苗， 还需要同时更新服务消费者加载的接口描述文件 client.插苗。 一般是私有 RPC 框架会选择插苗配置这种方式来描述接口，因为私有 RPC 协议的性能比 HTTP 协议高，所以在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场景下，采用插苗配置的方式比较合适。但这种方式对业务代码侵入性比较高，插苗配置有变更的时候，服务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都要变更，所以适合公司内部联系比较紧密的业务之间采用。如果要应用到跨部门之间的业务调用，一旦有插苗配置变更，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协调不同部门做升级工作。在我经历的项目中就遇到过一次底层服务的接口升级，因为需要所有相关调用方都升级，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协调沟通不同部门之间的升级工作，最后经历了大半年才最终完成。所以对于插苗配置的方式的服务描述，一旦应用到多个部门之间的接口格式约定，如果有变更最好是新增接口，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对原有的接口格式做变更。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IDL。 IDL 是接口描述语言的缩写，通过一种中立的方式来描述接口，使得不同语言的平台上运行的对象和不同语言编写的程序可以相互交流通信。比如你用 Java 语言实现提供一个服务，也能被 PP 语言调用。也就是说 IDL 主要用作跨语言平台的服务之间的调用。有两种最常用的 IDL， 一个是 Facebook 开源的 Swift 协议，另一个是 Google 开源的 gRPC 协议。无论是 Swift 协议还是 gRPC 协议，他们的工作原理都是类似的。接下来我以 gRPC 协议为例，来给你讲讲如何使用 IDL 文件方式来描述接口。 gRPC 协议使用 protobuf 简称 proto 文件来定义接口名、调用参数以及返回值类型。比如下面的示例文件 helloworld.proto 定义了一个接口 sayHello 方法，它的请求参数是 helloRequest， 它的返回值是 helloReply。 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示例代码。假如服务提供者使用的是 Java 语言，那么使用 protoc 插件可以自动生成 server 端的 Java 代码。假如服务消费者使用的也是 Java 语言，那么使用 protoc 插件也可以生成 client 端的 Java 代码。假如服务消费者使用的是 PHP 语言，那么使用 protoc 插件也可以自动生成 client 端的 PHP 代码。这里使用 protoc 插件生成 server 端 Java 代码、 client 端 Java 代码以及 client 端 PHP 的代码，你都可以在文稿中查看。由此可见， gRPC 协议的服务描述是通过 protoc 文件来定义接口的，然后再使用 protoc 插件来生成不同语言平台的客户端和服务端代码，从而具备跨语言服务调用能力。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描述接口定义时， IDL 文件需要对接口返回值进行详细定义。如果接口返回值的字段比较多并且经常变化时，采用 IDL 文件来描述接口定义就不太合适了。一方面会造成 IDL 文件过大难以维护，另一方面只要 IDL 文件中定义的接口返回值有变更，就需要同步所有的服务消费者都更新，管理成本就太高了。我在项目实践中曾经考虑过使用 protobuf 文件来描述微博的内容接口，但微博内容返回的字段有上百个，并且有些字段不固定，返回什么字段是由业务方自定义的。这种情况下采用 protobuf 文件来描述的话会十分麻烦，所以最终不得不放弃这种方式。小结一下，今天我给你介绍了服务描述最常见的三种方式， RESTful API、 参照配置以及 IDL 文件。具体采用哪种服务描述方式是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决定的。通常情况下，如果只是企业内部之间的服务调用并且都是 Java 语言的话，选择参照配置方式是最简单的。如果企业内部存在多个服务并且服务采用的是不同语言平台，建议使用 IDL 文件方式进行描述。如果还存在对外开放服务调用的情况下，使用 RESTful API 方式则更加通用。我总结了三种方式的使用场景和各自的缺点，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对比表格。最后针对你的业务场景思考一下，假如要进行服务化，你觉得采用哪种服务描述最合适，为什么？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